51 400-015-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歌词征集和歌曲征集将同步进行，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本周六的20点，综艺节目《热血街舞团》将在爱奇艺播出，据了解，节目由中国有嘻哈的团队制作，导师由鹿晗、陈伟霆、王嘉尔和宋茜组成。不同于同类节目的是，这次最终胜出者并非个人，而是团体。节目意在选拔出顶级的舞者与偶像组成跨界舞团。同样在本周六，安徽卫视、湖北卫视将播出电视剧《新万家灯火》。这部集时尚浪漫元素于一体的励志剧，以武汉及湖北部分真实社区为原型，以二孩政策、户籍制度改革、居民身份证异地办理等18大以来改革惠民的举措为切入点，折射出社区居民和谐共生的人情之美、人性之美，飓风轻松幽默。由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共同打造的大型情境类益智节目《我是大侦探》正式宣布定档于本月的24号黄金档。据了解，节目一期为一个主题，每期集结6位明星玩家，解锁层层悬念，找出关键人物。节目将融合角色扮演、演技比拼、推理角力等各种元素。我们再来关注几条旅游休闲消息。这个月房山十渡景区将要在5度到18度之间建一条休闲旅游廊道，预计今年年底竣工，来完善景区的旅游体验。据了解，廊道全长25.7公里，其中包括20公里的慢行道路、绿化和生态修复工程等。而在休闲廊道上，还结合景区风景，设计了百草园、林间花海、水岸花田、荆门彩叶这4处节点。国内海拔最高的玻璃桥——四川万源八台山玻璃长桥，近日正式对游客开放。它距离地面有186米，相当于66层楼高。据了解，这座玻璃桥长198米，横跨了四川和重庆两省，桥面宽2.5米。经过承压测试和一个月的试营业之后，桥上一次最多可以容纳80人。近日14名学生用几个塑料杯演绎了一首周杰伦的《稻香》，在网络上引起网友热议。这种无伴奏的演唱方式叫阿卡贝拉，起源于意大利，这几年逐渐走入了大众视线，因为没有乐器的干扰，凸显了人生的纯粹和朴素，被很多人喜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别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冷空气过后呢，明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光照不错，空气呢也比较清新，最高气温是在10摄氏度上下，适宜大家开展户外活动。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呢是晴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气温是11到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风3级左右，转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零下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 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兼四级，最高气温是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5%。来看一下生活气象，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预报：晴间多云，偏南风1到2级，气温是0下1到3摄氏度。晨练气象指数预报：明天早晨空气清新，能见度好，晨练指数为1，适宜大家户外晨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演绎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北京时间20: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走入我们的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戏霄堂经典话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特约播出。有些话说出口，言之凿凿，信誓旦旦，但是到头来只是胡说。有些爱袭来时热情激烈，铭心刻骨，但是到头来只是胡来。到底是我错了还是他错了？3月24号到4月8号，西区剧场邀请所有创过业或者爱上过创业者的男男女女，一起来看戏霄堂加演12年的经典戏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抢票热线13522332465，13522332465。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两条资讯。42集都市情感剧《好久不见》将于3月26号登陆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该剧，有着婚姻题材金牌编剧之称的王婉平执笔，金叶执导，演员杨子姗、郑恺、张国立、江山等联袂出演。那《好久不见》全剧时间跨度10几年，讲述了女主人公花朵朵，也就是杨子姗来扮演的啊，与富家公子就是郑恺饰演的贺岩误打误撞相识，经历众多人生变故之后呢，两人从水火不相容到相知相爱，一起完成创业梦想的故事，也从侧面记录了中国经济腾飞的10年和一代人在追梦路上的奋斗与成长。今天下午呢，好久不见举办开播发布会，郑恺现场介绍了这次出演的角色贺岩，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郑恺是如何介绍的。 贺岩还是挺懂事的，自主创业，虽然家里很有钱，你看有国立老师这么长得这么富贵的父亲，但是就不要。后期呢，又帮着妈妈江山姐，你看今天已经美得冒泡了，帮着妈妈一起堕入爸爸，就要把爸爸弄死，不是弄死，要跟他对抗。有懂事儿，也有性格的阴暗面。这个人呢，他中间那个腿啊瘫痪了，瘫痪之后呢就很生气，很抑郁，看什么都不爽啊。这时候呢，就跟杨子姗经常就是吵架，挺饱满的吧。 那这个张国立在剧中饰演是贺岩的父亲贺文华一角啊，这也是他和江山首次搭档出演夫妻。张国立现场对剧中关键词好久不见做出了自己的解读，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这个戏呢，我觉得好久不见是一个形容，是一个感觉。我们家三口人天天都在一起，事儿就没断过，但是到了最后一切都回到了一个本真的时候，我们突然找到了一种好久不见的那种感觉。所以人这一辈子就是这样，不管你多么有钱多么有势，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情。说起来这个戏有点意思，就是婉平写的其实是两代人的爱情，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戏不是以我和江山为主，把儿女的爱情也纠缠在了商战中，让他也经历了一段特别痛苦的感情。 好，再来关注一下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正式开幕的消息。昨天晚上由立陶宛 OKT 剧院带来的话剧《海鸥》正式拉开了2018年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的帷幕。本届剧目邀请展呢，迎来了第八个年头，将有六个国家的七部剧目与观众见面。立陶宛 OKT 剧院的《海鸥》，法国马赛剧院的《可笑的女学究》，由著名戏剧导演赖声川执导的话剧《北京人》，何冰首次自导自演的话剧《陌生人》，罗马尼亚话剧《暴风雨》，俄罗斯戏剧《黑桃皇后》，以及波兰卡西米日戴梅克罗兹新剧院带来的《福地》将陆续登场，欢迎大家关注。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将会是哪几位呢？ 你见过会发光的垃圾桶吗？你见过冒火花的太空舱吗？你见过会飞行的大力熊吗？这些看似天方夜谭的场景在这里全都有。2018最暖儿童剧《毛线管子大逃亡》即将登陆繁星戏剧村，今晚演艺群会带您走进这个奇幻的魔法世界。 北京时间20:1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今天呢，我们要给朋友们带来一部儿童剧，叫做《毛线管子大逃亡》。但其实我觉得说它是儿童剧呢，可能不是特别全面，因为我们大家非常了解，这样一位导演，我觉得他的儿童剧呢是大人小孩都是可以看的，就是大人看大人的内容， 小孩看小孩的部分。 哎，对对对， 哎， 我们欢迎非常有才华的精于创意艺术总监《毛线管子大逃亡》的导演刘小艺，你好。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哎，欢迎小艺。 哎，小艺非常有创新意识。 对， 就是 上一次来我们的000， 对 啊，就搞了一堆这个零件啊。 今天依然是特别多零件。 哎， 啊，今天还把零件给我们带到直播间来了。 哎，一会儿大家如果看直播的话，您可以看到我们现场他怎么玩啊。如果看不见也没关系，我们现场来点语音版的， 对吧？对对， 啊， 是。 下面这位呢？ 哦， 嗯，是跟他在一起17年的， 哇，哦， 共同生活， 嗯， 共同成长的一位。 这媳妇儿也来了， 欢迎金宗，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又来了，又来了，我们又来了。 这就是17年的哥们儿。 对对，17年的哥们儿，你们那个铁三角呢？那个人呢？ 还有一个，他在排练呢。 啊， 哦，在排练厅。 哦， 你看，把你俩推出来了，他俩排练呢， 他走不了。 他们三个人在一起17年了，你说多么不容易？ 是， 他们说超过20年的感情。那天我看了一篇关于朋友的文章， 嗯， 超过20年的感情就是朋友啊，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话，那都是后天亲人。 哦， 因为朋友之间他就各种问题嘛， 嗯， 他不像夫妻之间用婚姻在做维系， 嗯， 对吧， 嗯， 然后呢家庭之间用的是亲戚， 嗯， 关系在做维系，朋友之间说掰就掰了。 是啊， 对吧， 对， 20年没掰的，你看这17年的 马上还有3年的时间。 这么长时间能在一起做事情的，第一肯定是梦想是一致的， 对， 对吧， 对， 一起吃过苦，要一起享过乐， 嗯， 对吧， 嗯， 然后共同的还有一个很远大的目标没有实践，还在一起努力着， 对 啊，才能够永远在一起。 对，你把他俩感情说得这么好，我就知道您下面这位怎么介绍啊。 下面这位啊，我跟你说啊，就时间长了一定会有一些 新鲜的血， 对， 新鲜感进来， 会有一些很不耐烦的感觉， 哦， 对吧，就必须要有 新人 血液进来， 嗯， 调节这个气氛， 嗯， 哎，下面这位呢，就是而且他跟上次小艺的那部戏的就是木偶总监是好朋友， 是好朋友。 哦， 那，啊，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嗯， 嗨，大家好，我是新欢子服。 新欢子服，对，他就是本部剧的视觉设计师，《毛线管子大逃亡》的视觉总监梁子服。 你好。 哎，他声音好好听啊。 不是， 大家好，我是视觉子服， 不是 新欢子服啊。 我以为他是复姓呢， 哦， 就完全被他的声音带进去了，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 哎，他是说的新欢，他叫梁子服， 哎，梁 子服， 欢迎啊。 Hello。 哎，这个毛线管是怎么来的？是说以前就是在网络上会说，哎， 你要搞毛线啊？ 你搞毛线啊你？ 对对对对对对。 搞毛线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瞎搞胡搞乱搞。 搞什么呢？搞乱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们这个毛线管子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意思吗？ 我们其实不是这意思。我们是 其实我们是想回忆和怀念我们小时候跟奶奶、妈妈、姥姥一起玩毛线球和、玩毛线，帮他们缠毛线球的那个时光。因为现在小孩已经不可能再有缠毛线的这个动这件事儿了。 你小时候缠过吗？ 我缠过呀， 我也缠过。 就是妈妈在那边就织毛衣，然后你在旁边就给他捋线。 哎， 然后呢， 或者说是那个，因为买回来都是一卷一卷的嘛，你要把那一卷一卷的要先卷成球， 就是用两只手要给它撑着， 而且撑起来，然后卷成球。 这样来弄，对吧？哎，子福，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很可惜，我并没有， 是吧？他，我觉得子福应该是相对年轻一些， 对， 他是新欢， 90后 啊，对。 所以你在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因为你没有见过吧？ 蛮新奇的，觉得我来说， 哦， 就是说可能会在英国时候会有自己去织毛线，但是不会有这样子的场景，就是说可能姥姥在旁边坐着，然后自己拿着个毛线 啊。 你会织毛衣吗？ 会呀。会啊！ 是吗？ 谁教你的呀？ 就在英国锻炼出了一切本领。 哦，对， 我也会织的，我也会织的。 哦， 我小时候也织过毛衣的。 啊， 我妈妈那时候真的是我们那片织的最快的。 所以你算是这个叫什么基因遗传吗？ 就是那会儿，我妈说：“那你想织的，我也教教你好了。”然后就织最简单的嘛，就织围巾嘛。 是，织，我想知道。织给谁了？ 你管得着吗？ 这个我问到关键的点上就耍赖皮。 哎，我上大学还织过呢。 这个织送给谁了？能说吗？就别说了。哎，所以两位，你们两个人都是有经历过的，对吧？ 对， 金曾和那个小易都是经历过的。 哎，你为什么会怀念这样一种场景呢？它带给你的是什么？或者说你在回忆起，帮着姥姥或者妈妈缠毛线的场景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 对， 因为其实我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俩都是单亲家庭，就从小可能都在老人身边长大， 明白， 就会因为离家远了，越长大你就越想小时候的一些场景，就会特别想，就是因为我们也长不大，但是你内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小孩， 所以，哎，那当时是什么样子的情景触发了你的灵感，说突然想到了做毛衣这个事儿啊？ 让 金曾说说吧。 其实最开始我们是做练习， 嗯， 我们排戏呢，没有一个剧本，甚至有时连框架都没有，但有一个方向，就比如说我们这次两个人要排一个戏，然后我们就开始找身边的东西，开始玩做练习，然后在这个里面找到这个灵感之后，然后把它一点一点修剪，就怎么说传的这么一个戏，在传的过程当中，你就会触发到你。比如说找到一个毛线，确实是一坨毛线，然后我们就开始，那把它变成个球吧，就撑起来想，然后就聊，哎，小的时候经常干，现在很久不干了啊，然后聊，大家又聊到共同的这个感触了。 对，所以你们表达出来整个戏， 哦， 它是什么样的一种情绪呢？是你们在怀旧，还是说在想念温暖？ 其实戏和姥姥没关系，其实戏是毛线，他们两个是喜欢捡垃圾的一对小兄弟，他们屋子里的东西全是捡垃圾捡来的，别人不要，他们捡来拼成他们自己的屋子，然后有一天他们很久没有捡到毛线了，也捡了一坨小毛线，然后他们就放在一个小魔盒里面，那个小魔盒你只要给他听音乐，他就能孵出很多东西来，然后那个小盒子就孵出了很多毛线，他们就织了很多毛线衣和袜子，还有头套，后来全世界寒流来袭，很多地区的小朋友都没有毛线，没有袜子，没有毛衣，他们就织了很多毛衣，寄给了全世界的小朋友。对，然后后来有一天，他们俩被寒流侵袭到他们家这来了，他们俩把自己的东西已经捐出去了，然后他们俩就特别冷，就在这个时候，很多小朋友，然后就是他，这个小玩意儿，就去告诉了这个秘密，告诉了他们曾经帮助过的人，还有其他的小朋友，其他小朋友就把毛线和自己的一些袜子呀、衣服啊寄来。 哎，那这是很温暖的，为什么叫大逃亡呢？ 其实大逃亡，他这个小玩意儿， 跑了 、他去找人搬救兵去了，其实 搬救兵去了， 对，我们叫他大逃亡。 这等会儿啊，他那个刚才小易在说的时候一直说这两个小玩意儿，大家可能看不到，跟大家描述一下啊。 对对对， 这个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对，这个拿的这个啊，这个东西是一个会发光的，像个就是像个应急灯似的。 对，其实它是一个墙上的脚灯 啊，墙上的脚灯， 对， 就是有一个底座，然后上面呢有两个灯头， 对 啊，如果戴在头上的话呢，就特别像咱们卡通片里看到那个小蜜蜂，小蜜蜂戴那帽子那感觉，就一个底座，上面它有两个小触角。 那这个它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它就是个小灯， 它就是灯吗？ 他们俩是在那个情境中，它就是灯， 嗯， 它就是水管， 水管。 哦，对，另外一个道具是水管，然后上面还套了两个袜子， 对， 两 个袜子，对，这就是平时家里用的水管， 就是那种下水道底下那个偏粗一点的锡纸 排水管， 哎，锡纸那个排 水 管，嗯， 然后他们俩快冻死了， 啊， 他们俩就决定我们去帮他们， 哦， 他们俩就组合了一下， 嗯， 然后还有一个叫老台灯， 嗯， 老台灯就说你们俩组合一下，一个有眼睛，一个有腿， 嗯， 你们就跑吧。 哦， 他俩就 跑起来了， 他俩就组合在一起 了。 哎，那给我们来现场来一段，比如说啊，戴秀一的，哇。 哦，就管子就成了腿，哦， 哎， 孙悟空老师在那边，大帅哥哥， 哎，真的很像， 哎，我 嗨，然后他们俩经常还会分裂，就是他想往上跑，但我往下跳，你跳一次走， 啊， 哎呀，回来，哎，回来。就是一个向那跑， 哦， 一个向那跑， 哎。你们在剧中就是一人拿一个道具会这样表演吗？ 对呀， 啊， 哦，就你们就是整个我们要去观看的时候，舞台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让我们的视觉总监给介绍一下吧。对， 子父说 啊， 我们的舞台啊，其实特别有趣。我们上面的一些很多部件其实都是用一些奇奇怪怪的小垃圾拼成的。 哦， 比如说我们其中有一个电视机，就是一个40年代的老电视改造的。 嗯， 我们把它掏空了，做成了一个鱼缸。 哦， 在舞台上它会一直悠悠的发亮，就非常可爱。 哦，就是 其他垃圾真的是垃圾， 真的是垃圾。 子夫，我们一起，子夫说，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去捡垃圾吗？我们说行，我们就推着板车去了一个大的垃圾场，就捡了很多什么老的 DVD 机，什么台老的破的电风扇，锈的全给捡回来，推了一大车回来，然后他就开始拆，一夜之间你就看那个屋子全变了。 哇， 好有创意啊！ 对对对 对, 对， 哎，其实我看到就是，你们曾经有一个作品获得了爱丁堡前沿艺术节的五星巨评，说是全世界都在等待的中国原创儿童剧作品。不说谁评的了，其实原创这词儿挺重要的。 嗯， 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儿童剧作品也好，或者其他文学作品也好，现在我们都在提原创，对吧？ 嗯， 要我们自己的东西。 嗯， 所以，就这个团队一直是特别有创意的一个团队。 对。 啊，然后这个团队曾经被称为是展现出极高水准的一个团队。 嗯。 就是你发现他们是特别有童心的。 嗯。 对吧，就是他刚才这个方法啊，就是，其实有点像什么呢，就比如很小的小朋友。 嗯。 因为大帅没有小孩哈，比如说他手里拿两个东西。他是特别有想象力的，就大人不知道他在玩什么，就是，说你有什么可玩，比如说他会拿两辆车， 对对对， 然后他会对着开拉开，然后就不停的说话什么的，就是比如说在大人嘴里你会觉得你在干什么？ 干什么？就其实这小时候都玩过，有的时候小时候就被躲在被窝里，然后呢会拿一块就随便拿块破铁， 对， 就那种哇，你要进站了，就那种，啊，就各种的。 对对对，就是人长大了以后，你会丧失对于很多东西天真的反应。 所以我想问一下子夫，你是什么？你是不是到现在还有保持这样玩的习惯？ 有的，就经常手上拿这个纸就开始折啊折啊折， 哦， 拧成一些很奇怪的小东西，然后自个儿跟自个儿说话。 你会折纸是吗？ 对，会。 他什么都会 啊，他什么都会。 对，你看在排练厅，我们拍了好多照片，他就趴在地上，缝裤子呀，我们的服装都是他做的，就买回来剪，然后缝补，重新贴东西。 哎，你学的专业是什么？ 我学其实叫全称叫做 Performance Design Practice， 嗯， 它其实就是一个表演设计，但是在我们学校概念里面的。表演设计就是演出舞美设计的话，它的概念比较广。 嗯， 就我们对表演的定义是在一个空间里面有一个人的活动， 嗯， 那么就是一个表演。 嗯， 哦， 就不仅是在不一定会是在舞台上面，就可能会是在大街上面，有可能用一些很多奇奇怪，甚至这个演播间里面，我们也可以做出一个特别有趣的。 对，你比如那会儿我们看《六人行》的时候，我记得里面是叫什么，我记不清了。他说：“哦，跟他的室友说，今天晚上我在哪哪有演出，其实他就在。”那个他们那个社区找了一个很小的一个 小的空间，然后就在那儿表演，也就十几个观众 啊， 他就其实也就是表演，只有在空间当中的表演。 哎， 你看他们俩一人拿一管子当腿，对吧？ 对对 对, 对、 拿一个台灯灯头就当头、然后俩人配合特好，玩特开心，对吧？就是你在那一刻，反正我是特别感动，就是。好难啊，大帅，你说咱俩，咱找一时间，我拿一管子， 你我拿一灯啊。关键是这样，我觉得这种演很容易，光让人家忘了。就是你得让人家忘了咱俩， 对 对吧？这个是比较难的吧？ 对， 因为你俩得露出脸来吧？ 对， 对你手里拿着东西演、 因为你的关注点就像我们俩，我训练时都是拿袜子训练， 对， 哦， 你的关注点必须得在这袜子上面， 嗯， 你不能看别的地方。如果我在操作他，我还看你们，你看你就看我， 对对。 如果我看着他，金针哥哥，嘿，你好，但我不能看他，哎，你好。 哦、 所以你的关注点一直在他那儿， 就是你的注意力在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是跟小艺他们那会儿演战马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对、因为战马就是所有的战马都是由他们来操作的， 对， 真人都在台上，但是你会忘了他们，你只能看到马，只能看到这个偶，所以我觉得跟那时候你们那么长时间跟着国际水准的团队训练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直接的关系， 所以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你会忘了他们。 哎，那角色的比如说语言和配音一共有多少个角色呢？ 就 出生的啊， 就他们俩， 就两个演员， 而且几乎没有语言。 这你子夫你也要出生是吧？ 他和小熊， 就是那个、 小熊啊， 他们仨不在一起十七年嘛。 哦，就你们两个人来出生， 两个人的戏。 那就是我是说剧当中的整个对，就是剧中人物有多少个人物是发生的？ 就他们 只有两个人 对 啊、两个发生的。 对他们俩说话也都是 A B B 的形式，冷飕飕。脏兮兮， 哦， 都是说话要出声，都是这样的形式。 哎，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会觉得小艺你可能更有这种戏剧表演啊，就这种。但是我觉得金曾他可能就是我们跟他聊天的时候，他是比较 稳重 稳的。然后呢，我很难想象他在舞台上会有怎么样子的张力。你给我们来一段好不好？ 就是金曾看着是硬汉，对吗？ 对， 他在台上不是这样 的。 哦。 但是你刚才你没发现他跟小艺的眼神在对话吗？ 哦， 哎，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啊，哎呀，还有点时间，就是在演这种剧的时候，就心里也得很强大，对吧？ 对， 就是因为我在，就是你完全是回到一个儿童的状态，忘记你现在的年龄， 所以我特别想让金曾来一段吧，你拿着你那个道具，你给我们稍微展示两句吧。 哎，但是他没有语言，他是一个纯 肢体 剧。 哦，你没有语言， 对， 对 全靠肢体，他们这是他们最擅长的嘛？ 那你哦，就这种声音， 连这种声音都没有， 没有， 没有， 很少很少，那个声音有的时候只是一个点缀， 哦，连呜的声音都没有， 没有，没有， 就全靠身体。 对， 所以你们所谓的肢体，而且是只是这些东西的肢体， 还有人的肢体， 还有人的肢体， 还有人的肢体， 他们不光演人，还要演这些东西， 哦， 就是我们所有的戏里面都会加入。木偶形式的东西，都会有木偶的形式，然后我们演着演着可能会跳出来，然后来操作这个木偶，然后再跳过去操作这个不是操作，再演这个角色本身，所以中途的这个转换其实我们就是一个灰色的，就是你观众可能不会太在意，看到我们也是灰色的，这个时候把注意力给他了，然后大家看到是这个鲜活的木偶，是这样的， 就是整场反正比健身一个小时累吧， 还挺嗨的， 挺嗨的。子夫，你看了以后的观感是怎么样子的？ 太棒了， 很棒， 太棒了，太棒了，真的。 哦， 没想到在国内可以参加这么有趣的一个， 哇，这是一个极高的评价哦。 对对对，有音乐吗？ 有 音乐 啊，有音乐， 嗯， 就只有音乐，没有对话，也没有语言，也没有偶。 哎，对， 就全靠身体的律动。 对对对对对，其实在这部作品当中，我们现在啊，经过他们的描述，我们大概在脑海当中能想象出一个样子。当然，这样一部作品背后还有很多的故事啊。我们一会儿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 演 艺群英会，来了解这部叫做《毛线管子大逃亡》。 我是朱红， 我是大帅， 咱们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天哪，这说起来 好有故事啊。 算命先生你们信吗？ 哎呀，太可爱了。哎，今天 上网筛的这是啊， 给朋友们带来的毛线管的大逃亡。 哎， 刚才也提到了这部戏呢，它的缘起在于说他们在做表演训练的过程当中想起了小时候跟老人跟姥姥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姥姥打毛线的那样一个场景啊，然后慢慢的呢就引发出了一个故事。主要故事呢简单说一下吧。 对对对， 其实就是互相帮助。 对， 然后先不求回报的帮助别人，然后自然也会有别人来帮助你。 但是在帮助别人同时先要保护好自己。 哎呦，还有这样一层。 就是天冷了，你不能把自己身上这些棉衣也弄出去了，对吧？你先自己先保护好自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先进的这么一个助人的概念。 当然， 就像你见义勇为一样。 哎， 就是你比如说你是一个三四年级的小朋友，你非得对着一个持刀的歹徒，对吧？就首先保护好自己，想好最正确然后最安全的方式来制服， 对 对吧？然后来见义勇为。 最关键的是我们说这个精于创意他们用了非常有他们自己特色的表现形式， 对， 来把这个剧来表现出来。 没有语言，然后没有语气词，只有肢体和音乐。 那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子福，就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整个你给他做视觉设计当中，你一共设计了多少元素或者弄了多少零件，有数过吗？ 这个没有数，这只没有数过。但是元素啊，其实当时第一灵感是一个复古的未来主义，想要就是那种参考的那种大概五六十年代的那种老的科幻片，就是那种看上去很高科技，但是很多那种奇奇怪怪的按键，整个色调比较灰暗的一个设计，这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思路。然后剩下的话就是我们一起捡垃圾，捡回来很多东西再慢慢拼出来的。 对，这样我们举几个例子吧。捡回来什么？你做了什么改造？我刚刚就听到了，找了一个 电视机， 很古老的电视机，掏空了，做了一个鱼缸。 你做了一个鱼缸，还有什么你特别觉得哎呀自己做起来很满意的？ 还有一个那电视柜我也特别喜欢，我们是把一个老的那个 DVD 机整个给拆了，然后再用那个小电钻把它整个零件安在一个柜子上面，所以看上去质感也非常有趣。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是拿一个毛巾被做了一个小门。 毛巾被做了一个小门？ 对，那个特别有趣， 就是挂帘门嘛，这个 差不多 啊。 但是它上面用，就是因为它那个质感特别有趣，因为它有点沉，然后它拉出来那个窗口的位置就会有点点奇妙的变形，但是当时的效果特别有趣，在舞台上面在剧中也会用到。 说的我很好奇。 所以金泽问一下，作为演员来说，到了那样一个环境里面，你的感受是什么？ 你对于我们子福的设计啊， 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每次我们一去排练厅的时候，因为我们排练的时候，子父是一般是在一边自己做自己的小东西，当我们走了他才开始彻夜的开始动手。第二天再一来的时候，哇又不一样了，一来一次哇又不一样了，一来哇又不一样，每天都不一样，每天的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你就觉得这个台上的东西越来越丰满，质感越来越好。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在玩的时候呢，也觉得往跟他这个景合起来也越来越搭，因为很多东西他这个景不只是摆设，有的时候是我们的道具，是我们的一个道具，有的时候要跟他产生一些什么好玩的东西，然后你就会觉得越来越好看，越来越好看。 哎，这跟你们当初在创作这个剧的时候想象的场景会一样吗？有出入吗？ 我们其实想的时候只是一个大的方向，然后呢子夫会做出一个往我们这个方向里面搭的地方，然后他会帮我们越来越丰满，越来越丰满。 哎，当然我听说了你们这部剧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还进行了一个叫全球采风，这个是怎么来的？你们这样一部作品还要全球采吗？ 其实是全球采风是我在排练之前，我们去拜访了英国呀，还有俄罗斯啊，还有我们的一些朋友，去他们的剧团去看看他们的剧团，然后去了解他们怎么做木偶，他们的那个老的工艺木偶工艺的匠人怎么做，然后我们去学习。 有收获吗？ 对对对， 有收获，非常大的收获。就你看他们对这个剧团的管理，还有他们的培养艺术家的方式，还有怎么让艺术家保持旺盛的创作能力和精力，以及怎么让他们孵化作品，都是很有 很 有感触的。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吧，其实我觉得咱们现在可能比较有问题的问题在于说，我们常年做一项工作的时候，就很容易陷入到一种循环往复当中，很难再燃起对这项工作的热情，就更别说创新和创意了。那你看到的这些剧团他们是怎么做的呢？能不能给我们一点小的提示？ 你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做法或者是印象深刻的一些剧团的吗？ 我觉得最印象最深就是在我们在爱丁堡爱丁堡国际儿童艺术节，国际儿童艺术节，它还不是戏剧节，五六月份的时候，它全世界的特别厉害的儿童剧都会在那儿。然后我们就跟他们聊天，他们就说他们培养艺术家的时候不会给艺术家那个有结果性的要求，就是我会给你一笔钱让你们几个艺术家在一块玩，但是我不会要求你有什么结果，你随便玩，玩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对艺术家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会没有压力的时候去玩玩玩，他能玩出很多创意来。然后创意 OK 了，他找到他的工作方法，他们的磨合方式和他们的创作方法，再进入商业体系。他不可能一出来就让艺术家进入商业体系，因为他需要创作是需要时间。 对， 我们其实在一块儿这么多年，其实节省了一个沟通成本。 对 对对对， 因为这个沟通，他们国外好的剧团其实在一块儿创作都是十多年的朋友，就玩在一块儿才能创作在一块儿。 对， 而且特别给孩子做戏，就必须要是特别干净的， 心灵很干净。然后呢，对， 而且他们都是越年龄越大的艺术家，越厉害，他们越想给孩子做戏。 还真是 往回走。 我记得那会儿应该是于白梅他们不是去那个爱丁堡挑儿童剧吗？然后他就跟我介绍说，他当时看了一个就是给不会走路的小朋友演戏的这么一个剧，就有的小朋友都躺在摇篮里，就是头往上看的那种，就因为他那儿的剧种特别多嘛，那个还不是专门的儿童艺术节呢。他就说给越小的孩子演出的艺术家越是当地最顶尖的艺术家，就是最好的艺术家一定是在给年纪最小的孩子在演出。 而且不光这样，我还听过前两天那访问哪个导演说，如果你想就是说你排练一部剧的时候，你想看这个剧，比如说你设计的是个喜剧桥段还是悲剧桥段，你想看效果的话，你就带个小孩来。就是小孩他的反应是最直接的，他笑，你搞笑我就笑，你不搞笑我就不笑，对，就那样，所以他的反应是最直接的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吧，对吧？是一个比较直接的方法。 对，那子福因为经常是在国外，就是参与这些演出的创作，或者也有什么样子的，你在国外的一些见闻，会让你觉得就是会心里觉得啊，这个做法很好的，给有什么样给我们就是 介绍一下 的啊。 我觉得一个是刚才小鱼哥说的那种，就大家能玩到一块儿，然后做到一块儿。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他们，在管理上面，我觉得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分工吧。我觉得这个其实对艺术来说，艺术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比如说，在国外工作的一些艺术家，他们不会去考虑到一些可能管理上面的问题，就会有专门就是专职的在比如说舞台里面和舞间，然后会有制作人就分担掉他们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忧虑，能让他们非常能够专心，然后就完全的沉浸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之中 啊。也就是说可能分工更加明确啊，就是找钱的就负责找钱啊，我就负责创作的就负责创作好了， 对 吧？ 对， 就像刚才小艺说的，其实有很多的艺术家他们刚刚出来，就是商业是需要作品的，你没有作品你不要去跟人家去商业谈说你给我投点钱嘛，你连作品都没出来，但是你有的时候你没有钱，我又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把这个时间拿出来， 对， 去孵化它，或者是去把这个想法碰出来。所以你们三个人真的是就平时玩的过程当中就算是一个创作的过程了， 我们东西都是玩出来 啊， 就是一块玩在排练厅里面买些东西啊，或者是就瞎玩啊，就玩出来了。 那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金增他有个习惯，金增你最近在玩什么？玩自己家的是吧？房子。 最近搬家了，然后看着那面墙特别白，就觉得不舒服。然后昨天晚上就把所有的丙烯都拆开就开始画，也不知道画什么。本来想画一个海 啊， 但没有美术功底，画一画又觉得不像。然后我就倒了一杯酒，然后边喝觉得感觉到了，然后看这个像什么，最后就 哎，我觉得真的画得很好，对吧？那个 刚才看了照片， 但是我的确没看出是什么， 因为那是喝醉了画的。 哎，那是什么？ 本来想画一个章鱼 啊、哦，有点像，有点像。 本来想画一个船， 嗯、 哦，但是那个船， 把船画成了章鱼， 然后扩大扩大扩大，然后有点黑，再扩大，最后就一直刷黑，一直刷黑，就感觉越来越像章鱼，越来越像章鱼。 哦、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加了很多别的东西，别的东西。 哦， 哎，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平常很喜欢画画是吗？ 我特别喜欢画画，就是当你做一件事的形成那种专注感。 嗯， 就是一感觉时间一下就过去了，特别享受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金庚生活是个特别自律的人。 哦， 按时睡觉，按时起床。 嗯、 哦，每天10公里跑步。 哇、哦， 是吗？ 特别自律。 你怎么能做到的呢？ 今天特别好，今天有风，没有雾霾。 哦、 前面2天没有跑。 哦， 因为有的时候年纪一点点大了吧，你不动你就会发胖。但是我还要。做演员你一发放、 嗯、 你体能什么的都在往下走、 嗯、 我觉得还是得尽量能保持尽量保持一点。 嗯，其实能做到这点的他一定是对心理啊，就是他会有一个比如说要求点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比如说你可能我今天不做这些事情或者是我不按照这个规矩来，我会觉得今天一天就是像虚度了或者怎么样，会有这种想法对吧？ 有一点，特别是有一次胖了以后呢，我们一起给孩子上课，他来介绍这个是我们什么什么哥哥，小朋友所有指人说胖哥哥 受到了打击和 对我说不行了，我得减肥，得保持身材了，不能太放纵自己。 哦， 不过胖哥也很可爱嘛，小朋友喜欢胖哥哥嘛对吧？ 对，就怕胖着就不叫哥哥了对吧？所以这小朋友的话要不然就说很直接的嘛。 对， 哎，但是我想知道你们这一次为什么是你们两个人演，这小艺你怎么不演了？ 我一直都没演 啊！你一直都没演。 你上次不演了一个嘛？那个、 啊、 是那个 纪念版的小兵张， 叫小兵张嘎嘛？ 对， 金丝一场 ，演了，后来都在台上都快虚脱了。 哟，哎，对，其实你好像对我想起来了，你是总是 在天桥演的吗？ 然后呢， 是 不演， 对 对吧？ 其实最早我是演员， 嗯， 他俩就说你别演了， 嗯， 你给我俩弄个戏吧， 你给我俩条活路， 就这么弄。 到最后你演不成了是吧？ 对，他俩那会儿老爱吵架、 哦、 一吵架我就觉得特别搞笑，特别像夫妻俩、 哦、 然后你一人一句一人一句拌嘴，然后我说、哦、哎呀，我说你俩这可以，我说特有戏，我说就把你俩生活中这种状态拿到舞台上、 嗯、 觉得特别好玩、 哦、 然后就这么就走到现在。 哎，我记得那会儿我采访你们仨的时候就说你们仨之间就是17年这肯定有磕磕碰碰的哈，没想到就是说你把他俩吵架搬上了舞台。那现在你们仨是什么角色分配？仨人在一块儿这个做戏的时候， 我们还是做戏的时候，其实我们三是一个团队， 嗯、 相互刺激， 嗯、 然后相互鼓励， 哎、 嗯， 相互欣赏， 哎呀哎呀， 对， 哎好 在一块儿、 哎，对这个得问子服，我觉得子服，因为你是作为一个这个 旁观者、 哎，旁观者，你觉得他们三个人是一个什么？ 从新方里面摘出来了， 对对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团队啊？跟我们说一下，他们三个人啊， 说说你对三个人的感觉， 嗯。 他们很有趣，就是他们在做戏的时候会非常的，怎么说呢，特别的好玩，就经常有一些点子，就是他们玩着玩着突然一下，哎，这样子就出来了、 哦、嗯， 就他们三个在一起总是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就一下突突突突突突突， 就是有一些灵感跟火花。但是你们十几年了，你们不会就是不会就是已经搭配到你说这个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的这样的地步吗？ 其实已经熟到这种地步了，因为有的时候演员和导演在一起合作就需要这个火花、 嗯、 但是我们在一起时间长了以后就是觉得这个火花更容易的去摩擦出来。 嗯， 他比如说我们来排一个戏，他可能会规定一个情境的点，这个情境的点、 嗯、 那么就是我跟另外一个人配合、 嗯、 然后把这个东西玩出来给他看、 嗯、 他觉得这个点可以往哪方面发展，然后他再扔给我们，然后我们再就是一个相互的。 哦、 所以创作都是这样玩出来的，有的时候玩着玩着飞了吧，大家就嘻嘻哈哈一笑、就彻底飞出去了，然后抓回来再重新开始。 哦，你看这种创作状态特别的好哈。哎，当然我们知道这次不光是视觉效果，音乐也很重要啊。你们音乐据说这次也是很有特点。 他写的词， 谁写的词？ 我写的， 唱的 rap。 对， 哎呦， 哎，你能给我们现场唱？我们 来一点 吧， 我给忘了。 你 好像就是什么鸟儿飞，然后虫儿吃树叶，然后什么奶奶坐在， 你把词儿找出来， 你把词儿找一找， 找下词儿啊。 对呀、啊，找词儿、 啊，你找一词儿给我们一会儿唱一下， 唱一段， 让我们说 有个品牌，有个品牌。 嗯， 行，你们先聊着，我去找词儿。 哎，好，我们一会儿要听一下。对对对对对， 让金灯帮你找一找啊。 嗯， 哎，子服， 你去找吧。 子福，你在做这个所有的视觉设计的时候，跟他们是怎么一个合作模式呢？是他们告诉你要什么，还是说你们一直在互相的磨合？ 现在互相的磨合，其实我也是在排练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在就是看嘛，然后有暗中观察一下，就是他们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再把东西塞给他们，有些东西给他们说，你们试一下玩这个，然后也是像刚才那样说的一个创作方式，就是扔故事给他们，看他们玩什么东西，他们再扔回来给我，然后我再把它装饰一下，收拾一下。然后你就成了， 所以其实视觉设计也是整个贯穿在排练当中的，我觉得这也挺难得的。 对，当然我们知道儿童剧里面你们也会设计一些互动吧，对吧？ 对对对， 怎么样才能把小朋友们调动起来呢？你的经验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你不能骗他们，你看他们的时候一定是真的，而且这里面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好玩的点，就是给小朋友分棉花糖，然后拿着棉花糖又玩了很久，大家抢着吃，最后是这样子，因为你跟孩子在一起肯定要有互动，这样他觉得他跟你是没有距离的， 还有棉花糖吃， 这 票买的值， 不可能每个人都有的吃。哎呀，你争取坐到前一排去。 哎，但是他们的互动，我看到那个刚才我们间歇的时候，有大人互动是吧？ 有，我们孩子大人都会照顾到。 你找着词了？ 我没找到词儿，但我找到剧中的一首诗。 哦，你 有， 是他们两个快冻死的时候，然后妈妈给他们念的一首诗。 这首诗是一首抒情的吗？ 小易写的， 是一首抒情诗吗？ 是一首抒情诗。 好，那接下来时间 台词不太好呀。 没有， 慢慢念念。 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亲自欣赏一下刘导为我们大家带来的妈妈的诗。 妈妈说，当黑暗来临的时候，要迎着太阳的方向飞翔，黑夜不会漫长，睁开眼睛，把手放在心上，孩子，醒来吧，朝阳会在海上飞翔，张开双臂，拥抱黑夜的凄凉。有时候，生命就像一艘小船，在大海中飘荡，黑夜时常会陪伴在你的身旁，但是不久你就会看见太阳。当生命的河流驶向大海，我们必将经历风暴。当风暴来临，迎着激流，迎着风，勇敢飞翔。 哦，真好。 哎呀，其实我跟你说，我有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听这些就是非专业的人他们来去不是这真的就是来去朗诵和那个读一些东西，就他们读出来那个味道就是很真的那个那种感觉。哎呦，胆儿读哭了。哎呦， 我也是，我刚才真的挺感动的，我特别到了那段的时候，就是黑夜总会陪在你身旁。其实有时候你仔细感受一下，黑夜大部分是陪在你身旁的，然后我们要做的是怎么驱散我们身边的雾霾，怎么驱散我们身边的黑暗， 对，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孩子健康的成长，一个人顺利的度过难关，完全在于说你如何看待黑暗，如何看待挫折。 没有， 所以刚才读到这段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就是感觉小易是一个， 对，小易 就内心充满了柔软的人，就是 很丰富， 很丰富啊，能看到特别多的。 金曾，你经常见他哭吗？ 但是又有很多希望 啊，就哭啊。 他看电影哭，听音乐哭，写诗哭，特别 爱哭， 特别脆弱， 太爱哭。 我觉得，他不能说是应该，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柔软的人。 哦哟，开始互相爆料了，太爱哭。 金曾哭吗？ 哭。 他这么一个刚硬的大老爷们还哭？ 我俩去年，各自去看了同一部戏，叫《三妹》吧，是吧？ 哦， 我俩在各自看，我俩出来都说哇，哭了稀里哗啦的，就是旁边的人都看我俩。 看懂了。 所以这就叫这个什么性情相投的这个好兄弟啊。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这首诗，从小孩的角度也是听得懂的。 对，他的语言没有那么多华丽的词藻。 大人听到的不一样。 就是当你经历过很多的时候，你对黑暗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就是黑 啊， 你知道吗？小孩最怕的就是黑。 对对 啊，小孩他从小然后到他长成人了这段时间，他是最怕的就是黑。 嗯， 他没有安全感。 哎，所以歌词他们发的 啊，歌词也发来了。 对，又要来来来来来，哎呀，歌词就有人实在是 说唱啊 啊， 说唱 口了啊。 好，来这位啊， 那个我的记忆中90年代初。电视里的广告还是羊羊羊，姥姥给我织了一件毛衣裳，说天冷别着凉。小小鸟儿把歌唱，我把学儿上，姥姥坐在村口给我织着毛衣裳，让我暖洋洋，神清气爽把歌唱。毛线球啊毛线球啊毛线球，我拖着你啊拖着你啊满街溜，无论世界翻天覆地，天寒地冷，风雨雷电，我们还是原来的模样，因为这是我们勇敢和坚强。毛线球好朋友，西瓜头，溜溜球，还有那流浪的大雪球。毛线球 come on， 毛线球 come on， 好可爱。 这个我想知道，就是到时候就这现场唱歌的那个人是谁，就是演唱这首词的。 这首歌是我们他们从电视里摁的播出来的一首 啊， 被电视背景音乐。 那谁录的呢？ 是那个作曲老师录。 哦，作曲老师录的。 对，作曲老师录。但我写那天在潘天写了一夜。 啊， 我一夜就写出来了。 来回改，来回改，来回调，来回调。 其实最有共鸣的就是那个羊羊羊。 因为那会儿电视里面说羊羊羊。 对， 杨 好多遍， 对， 是吧？ 哇，哎呀，真是，哎，我听说你们这个后面还有一些工作坊，就是配套的一些相关的是吧？演出啊， 对， 演出之后， 我们每部戏都是，这是我们金鱼创意的一个特点，就是每部戏都会带一个工作坊。 嗯， 哦， 这工作坊怎么做呢？ 对，干嘛呢？ 嗯， 工作坊会把我们戏中的一些创意的部分拿出来，然后分享给小朋友和大朋友。 哦， 然后比如说教大家怎么玩物件 啊。教大家怎么玩物件， 就是屋里的物件怎么变成小故事 啊？ 对，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给你一个话筒 啊，那话筒它可能就可以觉得什么东西，它的功能性可能是发声，那它可能在家里它可以演一个小歌星。 对。 就是一个就感觉就是停不下来，一直在。 对，比如说卧室里的厕所里的浴室里的那个。泡泡球， 对， 他可能就可以演一个公主的小头发 啊， 哦， 对， 就所以这个是怎么参与到你们的工作坊里呢？ 看我们的演出 啊， 买我们的票 啊， 然后来到现场，然后就能在演出结束以后参加工作坊 啊。就是演出结束了，你们后面还有 不走就行了， 就别走，然后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个项目， 包括我们的课程 哦， 还有课程 哇。 那个小朋友，大概你们这个戏是多大的小朋友可以看？ 我们这个戏其实我们测试过最小的2岁都能看，二加我们设计的是 2岁加啊，可以，我觉得应该可以，因为它里面没有特多的语言， 对 吧？ 而且最主要是很多爸爸妈妈看了都特别开心， 嗯， 哦， 爸妈说我们平时看戏都特别郁闷， 嗯， 就看儿子 看了我们比孩子还开心， 嗯。 哎，这个也是啊。 两个人在舞台上，其实我跟大帅我们俩看了一部分，就是场上的那个样子哈，的确就是，很缤纷的一个舞台，我觉得。 对对对，很缤纷的舞台， 很多的元素， 很多的互动，然后呢，就感觉孩子、大人都要动起来了啊，然后在一起。 对，那最后的时间，三位再推荐一下你们的戏，好不好？ 对对对。 那从子服开始吧。 嗯。 啊，推荐一个你觉得这个戏里最大的亮点，好吗？ 嗯 嗯。 请关注里面的那些小木偶们，特别的好玩。 好，请关注那些小木偶，这里面也有子服的心血啊。 是， 来，这个金曾啊， 我想说就是来吧，来看戏吧，带着宝宝来看戏，你也会喜欢的。 哦，好，我们来看一下 小艺。 我觉得你们会爱上台上的两位超级超级厉害的哥哥 啊，胖哥哥啊，没有没有，不胖， 一点都不胖啊。 哎，那 他们平时不光演孩子戏，他们也演成人戏， 哦， 然后也演特别先锋的戏， 嗯， 然后他们愿意给孩子去演戏，我觉得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对 对， 对， 说一说我们的演出地点是在哪儿啊？ 我们演出地点在繁星戏剧村。 什么时候演？ 24号早上10点和25号下午2点半，还有31号早上10点、下午2点半和1号的早上 十点，下午两点半。 好的。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节目也要马上结束了啊、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毛线管子大逃亡。 对、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三位嘉宾，谢谢你们， 谢谢 谢 谢、 谢谢你们把最真诚的演出献给了我们最纯真的孩子。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朱红， 下一个节目是 听 听 淌 耳 朵，明天见。 是你的王牌，那王牌谈个恋爱，爱我不想把你教坏，还是听妈妈的话吧，晚点再恋爱吧。我知道你未来的路，但妈比我更清楚。你会带着学习的同学在书包写东写西，当我建议最好是妈妈，我会用功读书，用功读书怎么会从我嘴巴说出？不想你读书，要教你用功读书。妈妈说给你的毛衣，你要好好的收着，因为母亲的闹钟，我也告诉她我还留着。对，我会遇到种人，跑到属于你最。